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啊，就是通过视频的形式来看过我们俩今天 被热成什么样是吗？ 还是一身夏装。 对，因为这个外面非常寒冷哈，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就是因为想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收看的效果， 没错， 所以这个灯啊开的也跟浴霸差不了多少了， 对， 所以呢这个感觉非常的温暖啊，非常的炎热哈。 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啊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来看看我们两个的这个容貌啊相貌啊，看看这个电台主持人到底长成有多美丽。 我天啊，容貌，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大佐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呀、啊、 说正经的吧，今天我们聊个什么呢？其实最近我们都知道哈、啊，有这个一部动漫的怎么说呢？动漫题材的影片上映哈、啊。对，就是这个 DC 公司的一个新的作品 啊。 你居然不知道吗？ 正义联盟是吗？ 哎 啊，你吓了一跳，我还在想什么动漫题材的作品啊？ 对啊，你上次咱们说到这个动漫作品的时候，你讲了整个它的前世今生。 我其实是一个漫威粉。 啊、哦，那应该 对立的公司吧？ 应该看一看这个对立的公司，然后它出品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哈、啊？熟悉一下，对，有一个这个《正义联盟》啊这样的一部作品呢，正在院线当中上映啊。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说我们从小都是什么漫威粉啊，从小都是这个 DC 粉 啊，是吧？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英雄人物的一些粉丝哈。然后我们就说，哎，从小我们是孙悟空粉啊，哎，是吧？ 悟空粉，哎，这真的没错啊。就是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接触的第一个动画片应该就是《大闹天宫》。 对呀、啊， 还是那种，就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当时那个画质叫什么，就是还是那种画风是什么， 有点水墨画，中国山水画那种感觉。 没错，但是到现在再重新翻回来去看这个《大闹天宫》的影片，还是觉得他很厉害，拍得很不错。 所以就是我们也想到哈，其实在中国的动漫市场也有很多经典的英雄人物。 没错、 当然可能我们现在细数了一下，把这些英雄人物拍成就是真人电影的并不是特别多哈。 对， 就说也有。 对， 绝技吗？ 绝技这种还是 经典英雄人物，对，拍成这个动画片的其实非常的多，动画电影 对，拍成动画电影的其实挺多的。比如说这个《大闹天宫》啊，这个《西游记》，各种题材的《西游记》，各种这个人物形象的，那个悟空已经被化成五颜六色的《西游记》的形象都有在我们这个荧幕上出现。 对 啊，还有黑猫警长，黑猫警长近几年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吧，好像又重新的，他应该是重新画了一版啊，还是就把之前的画作更改之后，又重新推给了我们这个广大的受众群体。然后想想还有什么其他的， 反正很多了。今天我们就来排一下哈，就是，排一个榜单。就这个榜单呢，就是关于中国的一些动画电影哈，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几部。那今天的第五部呢，我们先说一说这个《神笔马良》哈，这个是个经典的故事了。 没错啊，这个《神笔马良》。 这故事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听过，但是这个、嗯、我印象里边第一次看到他的图画应该是在漫画本上， 嗯， 就那个时候还是漫画册从左往右翻的那种，你知道吗？ 嗯 啊，然后这个讲的应该是就是马良嘛，得到了一根笔之后，然后在墙上圈圈画画，自己想到什么画出了什么就能变成实物，是吗？ 嗯，对，所以咱们这样吧，还是先来这个用一点点时间哈、啊，看一下，这部出品于2014年的动画电影叫做《神笔马良》，嗯、它的画面的风格哈、嗯，然后咱们再来细细的说一下这样的一部动画电影。 好，一起来看这部《神笔马良》。 我的梦，梦里的天空总会有彩虹。画画一只蜜蜂，乘着晚风，它会在日落后继续旅程，小翅膀努力地飞过寒冬，为寄送回忆到怎样的英雄。我相信在我身体里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冒险的事情都热爱。我希望在我世界里所有云朵都自由自在， 刚才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笔马良的一个片段哈、嗯、 对，没错，应该是他的这个宣传的主题曲啊、 嗯、 由这个张学友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但是跟他之前的曲风有点不大一样哦。 就是它总体来说啊，听起来就有一种这个励志的感觉啊、 嗯。 其实这个电影呢，总的来说也是以神笔马良这个人物为基础，但他走了一个什么路线呢？其实还是走了一个、嗯、好莱坞英雄主义的路线，就是我孤胆英雄拯救世界 啊。 对，其实之前咱们也应该聊过，就是说像中国的电影跟这个好莱坞的英雄电影它有点区别、 嗯。 中国的电影还是要各方面打配合呀，然后最后呢，这个人 对我要多方协调 对 去帮助你这个人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或只是说来完成你自己的这个愿望啊，去解救一个村落呀，或者国家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但是好莱坞的电影还是那种 孤胆英雄， 对，孤胆英雄那种、嗯、 然后我最后就打胜我自己了，然后打个大 boss 打不过、 嗯、 然后最后就还是打过去了哈。 对， 所以这个走的其实是比较好莱坞的那种孤胆英雄的路线。但是我们刚才如果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节目的朋友也看到了，其实他的画风是有点这个、 嗯、 中国风 那种的感觉， 对，有点水墨画那种感觉。 对，就是中国风的水墨画外加上这种 3D 效果的人物塑造、 嗯、 这种两者的结合还是看起来挺奇怪的，反正我不大喜欢这种画风的作品。 嗯，就是可能看起来会有一点点的怎么说呢，混得有点太厉害了的。但其实原版的神笔马良、 嗯、 我觉得他的整个的想法还是挺、 嗯、 挺有趣的。 对对对对，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哈，就是拿画笔，因为他本身就是小画家嘛，拿画笔一画，然后各种东西就活了。 对， 然后去这个劫，也不能说劫富济贫吧，就是说帮助这个贫困的老百姓哈，是吧。 嗯，对，其实神笔马良那个故事大家肯定都知道，但是重新被翻拍的这部电影呢，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简单的剧情吧。啊，还是一 样啊，这个马良是个热爱画画又调皮捣蛋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叫做百花村的村庄。有一天呢，这里平静的生活被一阵隆隆的炮声所打破了。一个贪婪又残忍的这个大将军挟持着小皇帝来到了百花村，企图将村里的百姓都赶走，然后来挖掘地下的金矿。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刚刚片子里边出现的那个类似于仙人一样的那个老伯伯啊，就拿就感觉这个百花村会有一场劫难，为此呢特地下凡人间拿了一根画笔啊，就给这个马良，希望这个马良呢能用这根神笔来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故事，还是这样的一个情节。嗯、 对，然后其实他的这个人物是这个人物哈，但其实跟这个原著当中的说的事儿不大是一个事儿了， 不大一样了。 对，原著当中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不畏强权啊，或者说这个不惧这些比较厉害的人物这样的一种精神吧。但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呢，更多的是就更多比如抵抗暴力啊什么的，反正他的价值观是有所改变的。 对， 所以有一些原著粉的话其实不是特别买账啊，对这部电影。 嗯，对，就会你就会发现在看完这部翻拍的片子之后，你会跟之前小时候的那种记忆里边的感觉产生很大的冲突。哎，我记着的神秘马良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会发现成就是发生成这种故事情节呢？ 嗯， 对，整个故事啊，除了这个马良与画笔这种最基础的搭配元素没改变之外，其他的就像刚刚爽说的那个整体的故事脉络呀、情节呀、人物塑造啊，基本上都有很大的变化。 嗯， 跟原著还是有很大的 不一样。对，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五位哈。 嗯， 神笔马良也是一部这个上映了的院线的电影。 对，没错。 对，还有我们今天要排的第四部呢，是2016年上映的一部动画电影哈，叫做《摇滚藏獒》。 摇滚藏獒。 嗯，其实这个不算是一个经典的英雄题材。 嗯，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作者还有他的这个导演组啊，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嗯， 这样咱们还是先来看一看这部电影的一个也是一个主题 曲 吧，曲非常好听的哈。 一起来看。 能对真正的音乐人说两句吗？ 唱出你心底的声音，而且永不放弃。 嗯，这个是我们听到的一些这个在剧中的对白哈。 总是会突然遇到一些美好，让我愿意付出所有，总是会偶尔遇到冷酷的人，让你感到很受伤。我们已哭了，我们要与勇者为伴，凭着一把破吉他也能把世界改变。 我决定要成为一名音乐家， 一直走翻山却散成龙，到心中绿葱葱，你会以自己为荣，没有虚度这一生。 心诚去吧，要是不顺利就回家来，从此跟你的音乐梦想永别。 并不是所有道路要达到目的，也许只为无限疯狂，也不是所有的爱都非要占有，也许沉闷一无所求。哦，我们已枯萎了，我们有与勇者为伴，凭着一把破吉他也能把世界改变。一直走到翻山去散场，心中绿葱葱，你会以自己为荣，没有虚度这一生。有人会背叛你，但不会是我，只要你回来我永远都在。有人会陪伴你，但愿那是我，但愿那是我，只要你能快乐。有人会背叛你，但不会是我，只要你回来我永远都在。有人会陪伴你，但愿那是我，但愿那是我，只要你能，只要你能。一直走到 度这一生。 哎，摇滚藏獒的主题曲哈，非常好听，是这个 郑 钧 演 唱 的叫做热爱啊，这首歌也挺好听，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刚刚的一段小片段啊，来这个重新的回顾一下这个片子摇滚藏獒，上映时间呢是2016年的7月8号。 哎，这大佐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吧，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看这个，没有走进影院哈、啊、去看这部电影，但是其实我相信基本上所有人都听到过这首歌。 嗯， 就这首歌我一直到这个就是前几天，从我一个朋友那儿循环播放了差不多能有一个小时之后，我整个人都是 被洗脑的状态， 被洗脑了。对，他那个音乐啊，包括那个旋律也是特别洗脑的哈。 对， 所以这个大佐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啊，其实跟郑钧本身的一些经历也是非常相关的。 嗯，对，其实啊，大家要是了解郑钧这个人的话，你会在从这个片子当中你完完全全的就会看到他的一段成长经历，就是最开始拿了一把破吉他，然后不被人认同，唱的歌也没有人签，也没有人喜欢，然后慢慢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不懈的坚持，然后最终走上成功的道路。其实影片的套路是这样的，但是他通过一种动画对于人物的映射来表达了整个人物的形象。咱们再来说一下他的这个剧情啊，说这个藏獒波帝呢在这个山村长大，本该子承父业担当村庄卫士，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在收音机里面听到摇滚歌王的鼓励，点燃了他的这个音乐梦想，爱上了现代摇滚乐。于是呢，他不顾父亲的反对，为了追求音乐梦想，进入城市寻找乐队未果啊，然后这个拜师学艺受挫，屡遭狼群算计。但是他坚持不懈，不仅拯救了村民，还弥补上了亲情的裂痕，最终梦想成真。 嗯，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其实怎么说呢，有点像我们前段时间看的那个电影啊，就是也是什么保护一个大吉他呀什么的， 对 吧？ 缝纫机乐队， 对，就是也是讲乐队的故事。其实一提到梦想啊，总会想到一些这个乐队哈、啊。 对， 就会我们会发现，其实玩乐队的这些人呢，最开始可能都是不被人理解的， 没错。 但是他们内心当中或者说内核当中呢，有一股非常坚韧的劲儿哈、啊。然后最后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让大家伙接受了他。其实《摇滚藏獒》讲的也是这么一个故事，跟郑钧本人也是怎么说呢？跟他的一些经历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哈。这样的一个题材为什么我们要拿出来，就是说其实它在中国的动画电影上面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有比较有突破性的一个 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 对，因为它没有 IP。 对， 就这只就这个藏獒波帝哈， 完全是新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 对，所以呢就是说包括这支乐队啊什么的，就都没有说一些这个 IP 感啊，就是而且也没有这个别人去坐镇啊这种感觉的。所以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腾空出世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电影。但其实当时的反响还是不错的啊，尤其这首歌真的是唱火了这个动画电影。 对，没错啊。这个同时呢，这个摇滚藏獒这部片子啊，这大家可以通过刚刚那段小的主题曲片段啊，也可以看到它本身的一些画风，其实就是一种中西方文化的一种结合。这种反正我更加偏向于这种片子的画风，而不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种过分 3D 过分追求 3D 效果的片子。 其实这个影片的这个制作工艺还真的是下了一番功夫哈，就是说现在从这种动漫的制作模式来看呢，就是像一般美国日本啊这样的动漫大国哈、啊、经常是可能会把这个比较有高水准或者是高品质的环节呢会去一一把关啊。 没错， 可能是留到一些好莱坞的一些好的动漫工厂啊等等去制作，然后可能有一些后期的咱们说不太懂那个环节哈、啊，就后期一些稍稍技术含量低一点的事儿，可能就找咱们国家的一些这个动画公司去代工。但其实这个摇滚藏獒整个的制作都是经过了这个好莱坞的动漫工厂的这个加工啊，还有这个前期啊后期啊什么的哈，所以整个从这个制作水准上面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提高了质量。对，而且这个在整个影片当中 当中呢也有很多比较好玩的幕后的花絮啊，你比如说这个导演冯小刚啊，在这个影片当中为这个吴福利一角的笑声配音时重复录了无数遍。 嗯， 对，就当时不是有那么一个段子吗，只要在贺岁档上映的影片当中只要有冯导的身影出现啊，这部片子一定会滑铁卢。 对，这个反正这部影片我们觉得是值得去大家关注一下的一个影片哈。 没错， 当然其实我觉得动画电影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动画电影它有一个我不是很喜欢的一种风格呢，就是说它的故事剧情有点太傻白甜。 哦， 就这个是我比较反对的一种动画电影的 风格。就是，过分单纯 了。对，虽然说可能动画电影它有一些受众群是给孩子的， 对， 但其实孩子现在也都非常的聪明。 没错， 过分傻白甜的这些没有一些曲折的情节啊，或者说他这个像这部电影，很多人就诟病说最后他的成功感觉突然一下就来了。 对， 其实像这种情节，我觉得很多孩子也都不能接受的。 嗯， 就是我们现在包括看一些儿童剧的制作啊，等等等等吧，就说，他的这些这个。给孩子看的一些东西哈，他都有一个人物的励志的过程，让孩子去相信这个人最后成功了，然后去带入。你说我一下子就成功了，这个孩子也不相信。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电影它稍稍弱一点的地方，就是在剧情的设计上，因为它也没有 IP。这个人他自身是不带有就是大家去能去幻想的一些东西的。 对，就是从一个小村庄里，然后还是一只藏獒的形象出现的，然后慢慢的就是就像刚刚说的，一下子中间努力的过程都没有给你特别细致的展现，然后一下子就成功了，这种这可能让人去想啊，这个或者是让这些孩子们在影院看电影的时候会想，哇，成功这么简单吗？那我之后肯定成功也很简单。 嗯， 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区吧。其实这个也可以说算是就是中国的本土的动画片跟一些好莱坞这个动画片之间的一些差别跟区别。你就比如说像之前特别火的《疯狂动物城》， 嗯，《 疯狂动物城》里边那只小小兔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是他那只小兔子整个人物的身份就是从哪儿出现，然后他的梦想是什么，他怎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警察的这份工作，然后又在这份工作当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后边又来了一个大反转， 嗯 啊，然后又怎么样的，他把人物塑造的很有血有肉。 嗯，对，包括那只慢慢的那个树懒， 对，树懒，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人物个性非常的丰富。 对， 就虽然他在工作当中特别慢哈，但最后一个镜头可是他开着巨快的车， 开着巨快的车， 从身边这个飞过去哈，就让人想，哎，他身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就是说他为什么现在动作这么的慢，然后为什么他开车又这么的快？就是其实他的人物是非常的立体的， 对， 不能说他的人物特别扁平，特别傻白甜， 特别简单那种的，现在应该已经不被大多数的观影群众所认可了。就是我一看，你大家想一想啊，现在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电影啊、电视剧啊，它里边的电视剧情节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啊。观众看一眼，我基本上就能知道你下句话要说什么。有的厉害的，我基本上就能知道你演员下句台词说到哪个点儿上。就是这样的情况，很常见，所以我还是觉得要是想更多拍出我们比较喜欢的电影啊、电视剧啊、这种动画片啊，还是要多加一些人物这种形象塑造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再聊一聊这个摇滚藏獒的一些幕后花絮哈。其实他的中文配音演员呢，大部分都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然后为这个波蒂父子配音的是郭德纲，还有他的儿子郭麒麟，所以你会听到他的整个的这种对话的感觉，对，比较有笑料 啊。对，而且还有这个刚刚所说的这个原著的作者郑钧呢，本打算自己为猫王安哥式配音，但最后选择了交给专业的吉他手豹子，而且为这个小羊配音的分别是郑钧的妻子刘云和孩子 Jagger。 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就是你要仔细去揪他的幕后的一些制作的花絮哈，你会觉得这个 没想到啊， 对，没想到。而且其实我倒是希望说有更多的这种高水准的，就是高质量的动画电影去出现啊。 对， 虽然说可能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的 IP 比较弱嘛，所以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脱颖而出。但是其实我们正期待说有这样的一些好的作品，是吧？ 没错，而且这部摇滚藏獒呢也是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啊。这个在19届的金爵奖上 获得了提名，然后十六届的华表奖呢也是作为这个获奖影片啊，在2017年呢也是获得了这个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啊，也是获得了提名，然后13届的最佳动画片奖也是获得了该奖项。 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哈国产动画电影。那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耳不痛，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现在时间是北京时间的下午5:33，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在这两个这个网络平台上面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那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国产的动画电影啊，因为最近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说，漫威的 DC 的这个作品《正义联盟》啊，正在这个院线热映当中啊，然后说有这个他们怎么那么多英雄啊？ 嗯， 然后我说咱们也有啊， 对 吧？你看孙悟空啊， 悟空、 猪八戒呀、啊， 对。 唐僧啊，然后这个类似吧，白骨精啊，然后我们有好多啊。其实我们的在这个动画世界当中的这些人物呢，一点都不逊色，而且也是把它拍成了一些电影啊。 嗯，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个在国产的这个院线的动画电影啊，有没有一些比较突出的表现的？嗯， 对，这个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两部国产的这个比较厉害的动画片啊，这个第一部叫什么的？ 你猜？ 摇滚藏獒，我只记住了这个啊，摇滚藏獒 是神笔马良， 对，第一部是神笔马良啊，一共两部这个动画片，非常好看，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网络上或者是在院线上，在这些应该是下线的作品， 嗯。对，就现在已经没有在院线上 现在没有在院线 上 映了。对，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在网络上去搜索一下，去看一看我们这些国产的动画片、嗯、啊。咱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下面一部电影，叫做《大护法》，上映时间呢在2017年7月13号。 对，不过这个电影呢，要事先提醒一下哈，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并不是很适合孩子观看，这是一部成人动画电影，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很适合低龄儿童去观看的哈，因为我们说。动画电影并不是说非得给这个 孩子们去看的 、嗯、有很多电影动画电影呢其实就是拍给这个 大人们去看的， 所以像大护法这部电影啊，千万我觉得不要推荐给自己的孩子看哈、 嗯、 我觉得大人去观看一下可以从中呢去想一想，去感悟一些事情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护法的一些片段哈。这个大护法的就是前面就听到的这个是他的主题曲啊、 嗯、没错，是由这个蔡琴演唱的啊。 嗯，其实这个大护法的导演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啊、 嗯、 叫做 不思凡 啊，听着就很有禅意的一个名字。 对， 所以就像刚才说的，因为它里面是有很多这个血腥和暴力的镜头， 嗯， 它并不是一个给孩子看的动画电影，它是一个给成人看的动画电影。 对对对对对、嗯、其实刚刚从这个片段当中它的一些歌词啊，我就可以感受到，就是说现在一些成年人可能自己心底里边的那片比较单纯的纯净的天地已经不存在了，让大家就是回到孩童的那种年代的感觉。 嗯，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动画电影呢，它会给大家一种哲思哈、啊 嗯、 就是说通过简单的几笔啊、嗯、我们看它的人物形象非常的简单，就是几笔勾勒然后就一个形象就出来了。 没错没错， 它通过这样的一些比较暗黑的风格呢，其实是让大家去想啊，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恐怖的氛围下哈，去思考一些意义、 嗯、 其实我觉得它里面会有一些荒诞的色彩， 嗯， 然后会有一些这种小荒诞和小幽默这样的一些色彩还有画风。 没错， 所以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值得成人去拿来慢慢的去观赏去思考的一个电影。当然我觉得它的这个最怎么说呢，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说每个人思考的还不大一样、 嗯、 就你很难用一两句去概括说这样的一部影片它到底告诉了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道理。 对，没错，这个还是那句老话啊，1000个人里边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当你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 嗯、 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会去想些什么，这个还需要我们自己这个来重新看一下这部国产的动画片啊，叫做大护法。 嗯， 这也是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三部国产的动画片，接下来我们说第四部。 嗯，也是大字头的哈，大鱼海棠。 对， 上映时间是2016年7月8号啊。这部电影呢，其实当它出来之后，也有很多的朋友也为之震惊啊。它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对，没错， 是中国式的漂亮啊。 对， 这个色彩的饱和度啊什么的都非常的棒。我们先来还是感受一下哈，这样的一部动画电影。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大鱼海棠》的一些片段哈、啊，还有它的主题曲。我觉得这个画风真的是哈、啊， 太美了， 充满了中国水墨画的色彩。而这种又不是咱们说的那种比较传统的水墨画，它的水墨画当中还带了一些怎么说呢，一种很国际化的一种色彩在里面哈、啊。 对对 对, 对，而且还不是那么的偏。太 3D 的那种太突兀的感觉， 你今天已经、这个、 我今天就已经被那部片子 黑 3D 黑了很长时间了，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那种片子的感觉吧，让人感觉就是完全不是在一个画风里边应该出现的两种东西， 嗯， 然后它出现了， 嗯。反正就是你不喜欢那样的一个画风哈、这个画风其实还是很多人都非常的喜爱的，故事也非常简单，来我们再请大佐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鱼海棠的大概的故事吧。 对，这个大鱼海棠呢，简单说啊，就是在这个天空与人类世界的大海相连的海洋深处呢，生活着掌管着人类世界万物运行规律的其他人， 居住在这个神之围楼里的女孩春啊，在这个16岁生日那天呢，变作一条海豚到人间巡礼，被大海中一张网困住。一个人类男孩呢，因救她而落入深海死去。为了报恩呢，他需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帮助男孩的灵魂啊，这个一条拇指那么大的小鱼啊，成长为比鲸更大的鱼，并且回归大海。历经种种困难和阻碍，男孩死后最终获得了重生，但这一过程却被不断违背神的世界的规律而引发种种的灾难。 这个是他的大概的故事哈，就是其实《大鱼海棠》呢，他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报恩还债的故事。 没错， 其实还是讲真善美的故事哈，就是不管是动画片也好，还是各种影片也好，它的核心都是在讲真善美，只不过它表现的形式呢会不大一样哈。所以这部影片呢，其实讲的是说有爱心在，那即便是和天命一搏，又有什么样的，又有什么不可呢？是吧？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内核吧，内容核心。所以这部影片我觉得哈，其实小孩看呢，或者是大人看都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 对，大人看呢是看出来更多的关于爱，或者说思考更多的这个勇气方面的事情哈，但可能 对 于小孩来说呢，哎，也是一个比较励志的影片哈。 对，这部片子呢叫做《大鱼海棠》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回了，就是在它上映而且热映的那段期间呢，大家对它的评价也都很不错，而且它的这个获奖记录啊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在这个2017年的8月呢，获得了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美术片奖的提名。也而且是还在2016年的10月呢，获得了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的提名，还有其他的一些奖项都是非常厉害的。 对，而且这部影片当中，其实它也有很多的人物形象哈，包括这怪物形象是有出处的，是出自《山海经》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很有，就是我们去深究，可以揪出来很多细节的这样的一些影片呢，还是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关注一下。 没错， 就是、 没错。 它里面有很多的神话的背景啊，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故事哈，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满满的中国画风的这样的一部中国动漫电影啊，也是一个英雄人物的题材的电影哈，也是为了寻找这个爱与梦想的一个电影哈。大鱼海棠， 大鱼海棠啊。接下来呢，我以您推荐今天的最后一部影片，也是我们今天排名第一的影片，叫做《大圣归来》。 哎，我们还是先来看一段这部电影的片段哈，感受一下。这个是《大圣归来》的一个主题曲。 管不了。 大圣，你真的是齐天大圣吗？ 心里的呼唤。 大圣，等等我。 总在徘徊。 别跟着我，小屁孩。 风中的云彩。怕是我走来，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熟悉的声音。 我知道，月月大圣，你还有一个如意金棒。 部《大圣归来》啊，也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一部动画电影。 嗯，没错， 其实它就是咱们说的典型的有 IP 的那种啊，就是说大家一听孙悟空的故事， 对， 喜欢孙悟空的人肯定都去。 对，而且这种小时候对这个悟空有这个情节的就是长大成人的这帮人呢也会去看。 嗯，但是我们其实看这部影片啊，因为我是在这个院线看的，就我发现它的整个的影片的布局还有它的这个节奏感并不是一个咱们说的传统的动画片的节奏感，就它整个的影片的节奏其实非常的好莱坞，就从最开始大圣怎么大闹天宫，然后到他这个被压在这个什么五指山下 、嗯、 然后一直到小孩出现等等吧，就说整个这样的一个节奏或者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紧凑的，就你一看就是好莱坞式的大片的那种感觉、 嗯、 你一下就会被带到那个情节当中。 Long times ago， 对，哎，所以这个当时也是有很多的人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包括他的这个台词也有点这种非常国际化的幽默、 哎、 包括那个小孩和那个悟空之间的对话。 嗯，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他为什么说这部《大圣归来》呢？它是有很高的水准，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外边的这个技术层面，而且还有很多他想传达的精神啊，还有情感层面上也是非常的高级的。你就比如说这个唐僧取经的故事，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大爱中这种。地大物博的那种爱、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唐僧心中对这个天下苍生的爱，师徒四人历经了这个千辛磨难，对于彼此的那份大爱，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精神层面，还有情感上面的东西，都是《大圣归来》所要表达的一些就是影片的内容吧。 对， 而且它最深入人心的这个《西游记》，就是86版那个《西游记》，是86版的。 嗯。 就是 八几年版的那个《西游记》 那个《西游记》也有很多的相互的照应的成分在， 致敬啊。 嗯， 嗯， 对， 所以这版本的《大圣归来》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动画电影啊，就它里面呢、 嗯、 是把动画和电影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题材，同时呢用了这个大 IP 哈。 嗯， 我觉得很多的就是动画电影如果是拍出这样的一些水准来，其实它就可以形成一个英雄体系了，就是我们国产电影的一个、 嗯 动画电影的动画人物的英雄体系了、啊、 没错。 对，但是今天说了这么多呢，马上就放出我们今天的982活力榜的榜单了哈，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982活力榜是国产动画电影排行榜，第五名《神笔马良》。摇滚藏獒。 等欢声聚散愁容，到心中一语匆匆，你会以自己为荣，没有虚度这一生。 进城去吧，要是不顺利就回家来，从此跟你的音乐梦想永别。 并不是所有道路要达到目的，也许只为 第三名，大护法。 你一定要是一个孩子，任夜风吹不动你的坚强，我为你包扎心伤，任大雨黑夜彷徨，按不下你守护着灯光。 第二名，大鱼海棠。 是否已化作风雨，穿越时光来到这里，秋去春来，海棠花开，你在梦里，我不愿醒来。 我不准你们伤害他。 第 一名大圣归来。 曾经 我们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呢就到这儿了哈、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几部动画电影。 没错啊，这个今天呢一共跟大家分享了五部国产的动画电影，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回去自行观看一下，都是不错的几部影片。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好的，那么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大佐， 明天再会啦， 拜拜。You down.